在光明星节之际，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周保中女儿周维家属、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向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一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14号被惊现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的。